很复杂。何以故呢？如来之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庄严佛土啊，用嗰个清净心去庄严啊，清净心庄严清净嘛，咁啊无能庄严，无所庄严啊。当然波浪庄严大海水，大海水庄严大海水，哪里有能庄严所庄严啊？清净心呢，又有定位。用清净心的定位庄严清净心，嘛无能庄严，无所庄严。清净心之后有六波罗蜜，用个清净心的六波罗蜜庄严清净心咩？无能庄严，无所庄严。当然大海水有波浪，用呢个波浪庄严大海水啊，无能庄严，无所庄严。清净心之后有七波，用呢个七波庄严嗰个清净心。无能庄严，无所庄严啊！今日菩萨呢，到处的由十方国土，今日我哋咧，乃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啊，七重罗网，七重行士，七重横干，庄严极乐世界。咁你可以学噶，啊，你可以庄严将来成佛嘅国土。七重难顺，七重罗网，七重难顺啦。我呢个方和世界控中都有七重罗网，到俾几啲时候开嗰啲云雾咧，就知道啦。哇！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六层、七层，我叫落世界七层罗网，我哋娑婆世界七层罗云雾。啊！我哋凡夫境界嘛。若果我哋將來個個都證過羅漢果咧，嗰陣時就見到釋迦牟尼佛嘅正土啊，的確七重羅網，七重行持，眾寶莊嚴啊！所以如來施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用嗰個清淨心嚟莊嚴清淨心，清淨心之後有無量功德。用清净心无量功德庄严清净心咧，无能庄严，无所庄严，即非庄严，永远庄严，是名庄严。所以释迦牟尼佛嘅净土现在都还在嘅，不过我哋冇福咧就见唔到啦。如果有福嘅时候咧，好似阿难尊者啊、大义尊者啊、阿弥力佛祖师咧，佢就见到释迦牟尼。係嗰個國土啊，莊嚴啦！智者大師咧，智者大師啊，天台宗咧，佢就呢個天台山啊，種花百劫，種咗呢個一龍君子分，自正正尊，自明正法，供養娛樂，佢都見到呢個靈山一會炎炎未散，即刻無量法文就靈山按呢個妙法蓮華經。靈山咪淨土咯，啊，不得靈山啊，不得靈山雲啊，講妙妙法蓮華經啊，所以呢個淨土咧，有靠呢個清淨心嚟莊嚴，莊嚴嘅淨土啦，一嚟成佛之後你有個國土啦，一個清淨佛土，但你要用嗰個清淨心嚟莊嚴咧，用波野智慧嚟觀照咧。无能庄严，无所庄严，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萨，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之名真是菩萨。须菩萨，庄严佛土用清净心，清净心有冇我啊？冇我啊！啊，光明啊，有我就唔清净啊。所以我哋而家唔清净，梗系有我啊。若果无我就清净啊？清净心无我，所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之名真是菩萨。一切法如幻如化，一切法幻化咧，通达一切法幻化咧，啊，故事亦幻化，故事有冇我啊？冇我啊！幻化故事哪里有我啊？时间系幻化，时间幻化有冇我啊？冇我啊！通達方面係如幻如化啊，時間冇我法啊，忍辱如幻如化有冇我啊？冇我啊，忍辱無我，通達如幻如化，忍辱無我嘅法啊，一切法寂滅， 你哪怕直面有我啊，无我啊，不是直面，不是的无我，无我直面不是。啊，自界呢？自界的直面，直面有无我啊？啊，直面自界无我，就通达直面自界无我法界如来是名真是菩萨啦。一切不空，我哋通达一切不空，一切不空呢？有无我啊？布施空有无我？无我啊！布施自界空有无我？无我啊！禅定空有无我？无我啊！所以啊，菩萨通达一切不空无我，一切不直灭无我，一切不二幻二化无我，一法二幻二无我，不法的二幻无我，系嘛？成法二幻无我，知法二幻无我。道众生而幻无我，庄严佛土而幻无我。既然间庄严佛土而幻无我，点可以不见话我庄严庄严佛土咧？啊，不见有庄严相庄严佛土啊！呢、这个而幻无我，嗰、那个法嚟庄严佛土啦。所以有菩萨通达而幻无我法者，如来之名真是菩萨。因此。我們要了達一切法是幻化無我的，一切法是無相無我的，一切法直滅是無我，一切法是無我，這樣呢通達無我法者，如來是名真是菩薩。無我法是什麼？無我法是法身啊，法身是無我，色身，色身有我啊。現在我有個色身，我們的色身有我很容易知道，我哋正康坐禅的时候，佢慢慢一咬我，哇咁重嘅，呢、这个我就嚟啦，系咪？抛到温哥华咁冻嘅，呢、这个我就嚟啦。色身有我嘛，法身就冇冻嘅，法身冇冻嘅，法身嗰啲蚊佢又咪咬到啊？冇咬到嘛，啊，法身有冇我咧？法身无我无我，色身有我啦。唔食飯就餓啦，係嘛？所以色身呢就有肥有瘦，法身無肥無無瘦，就法身無我。通達呢無我法者，直見到你個法身如來，如來即名真是菩薩。那名呢段文呢就得咗個態啦，得咗法身自態，從法起應，從態起用，呢、这個就無為，無為就無不為啊！啊，咁樣就下邊咧就講從體起用啦。雖無大意義雲何，如來有六眼光，如來就發身啦。悟道嘅人見發身，見到發身就修行啦。發身之後有咩功德？有五眼嘅功德，先行受足五眼嘅善。發身有培育五眼功德，我哋悟咗道嚟見發身，人人可以悟道啊！一五道見法陣，唔係見色陣啊！唔好搞錯啊！你個色陣咧，日日見，日日都摸到自己嘅鼻哥，何談五道咧？摸到個鼻哥還增加嗰個我慢啊！你唔好碰我鼻哥，咁咪增加嗰個我慢咧？五道五個法陣，借呢個色陣之假，受法陣之真，我哋借呢個色陣嚟念法嚟。將來念到一心不亂咧，見呢個法身如來，借呢個色身嚟持戒啊，持戒時咧正正係見法身如來啊，借呢個色身嚟初禪啊，初禪開悟咧亦見法身如來，借呢個色身嚟布施啊，布施離相咧亦見法身如來。所以我哋見到法身如來以後又如何咧？法身啊有無量嘅寶啊，你哋向法身轉寶啊！色身就冇得保啦，色身割落嚟就流血嘅，割落嚟佢受辱嘅，冇得保俾我哋睇嘅。法身就慈悲喜捨嘅保，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嗰個保，有嗰個十力四無所畏嘅保，有呢個四無我辯才，五眼六窮嘅保。所以我哋未見法身咧，就唔識去睇保，見咗法身要。見到自己的法身，法身具有無量無邊的寶嘛。那釋迦牟尼佛成佛都話：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就方為了法身。 我哋个发展有如来嘅智慧，有如来嘅德相啊。出现发展要从法起应，从体起用，无为而为就修行。见法身修行，咁样就六祖讲，一切众生都皆有五眼眉埋所法不能自见，故佛教我哋离开嗰个埋心，五眼嘅圆明，点样能够离开呢个埋心咧？见到法身有五眼咧？有念念受呢個波有波羅蜜，受持一四句偈，受持四句偈一相應嗰陣時咧，就隨咗呢個埋情，我哋個埋情一隨咧，就見大一個眼就肉眼，發陣咧又有肉眼，肉眼就見發陣，發陣就有肉眼嘅。呢個肉眼咧唔係父母所生嘅肉眼嘅，啊，而發陣就有肉眼嘛。雖然是意文何，而來有肉眼包，法陣之後有肉眼包，而是世間而來有肉眼，法陣而來有肉眼，只有他開悟修行呢，他就見到法陣的肉眼。大一呢就 有見法陣的肉眼，你要開悟，開悟你見法陣的肉眼，肉眼見法陣，這個見法陣的肉眼不是見色陣肉眼。我哋人人有見色陣肉眼，未人有見法陣肉眼。佢嗰次講得分分明明，而來有肉眼啊，法陣而來有肉眼包，雖無大啦嘛。而是世尊，而來法陣有肉眼，不過你未曾開悟就唔見，你一開悟就見到法陣之後肉眼，肉眼就見而來。雖無大疑問何，而來有見眼包。二次大天原來有見眼，第二次看悟，第一次看悟到肉眼就見如來，第二次咧就見眼，見眼見咩嘢？見眼見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等佢慈悲輪問心。我哋未曾開見眼，見唔到一切眾生有佛性嘅。法身之後有見眼啊！我哋向呢個法身嚟求。哦，一下子個天眼開咗啦，開咗天眼咧，法陣嘅天眼咧，唔係同天人嘅天眼嘅，法陣嘅天眼咧，好嘢，見到一界眾生都帶有佛性，生個憐憫心，生一個恭敬心，所以《妙法蓮華經》成不起菩薩品咧，佢就開咗呢個天眼，見一界眾生都有佛性。我不擔興二擔五擔戒定多佛丁乃丁乃佢就丁乃啦，佢就開咗天眼啦。我哋而家他人加唔起咧，家人未曾開天眼。若果開咗天眼，見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啊！我哋唔知幾恭敬一切人啊！啊，所以第二個就開天眼，而是世尊而來有天眼啊！雖無大意義問何？原來有慧眼法，我說菩薩，你的意志如何？法陣原來有冇慧眼啊？哦，而是世尊，原來有慧眼，說菩薩一答就答覆啦。個法陣之後有慧眼咧，開慧眼咧就如何？開慧眼就冇煩惱，慈心不生，煩惱不起，嗰陣時個慧眼就開得。一用慧眼嚟看咧，冇曬煩惱。所以我哋行陣時啲煩惱咧，加入我哋未曾開慧眼。若果法陣慧眼一開咧，咩煩惱都冇啦。煩惱不隨而自隨，煩惱就黑暗，慧眼就光明，光明來黑暗滅，慧眼一來呢、這個煩惱就空啦。所以話，而來有慧眼嗱，法陣而來有慧眼啊！啊，我哋眾生可以開慧眼，開慧眼見法陣，咩煩惱都冇啦。孫菩薩意雲何？而來有法眼法。孫菩薩，你的意思如何？海中就見法身，法身呢？何用我法眼呢？法眼啊，法眼呢、啊？著法定隨，都唔會著法噶啦。啊，聽波不作浪，呢、這個法眼嘅法眼受布施，離相受布施。聽波不作浪， 法安自戒，离相是自戒，修禅定，离相禅定，修因欲，离相因欲，修慢行，离相慢行。古人讲嘅庆波就不作忙，庆呢个波阿拉无浪，受呢个六道唔着相，呢个法安啊，法安就着不生随。就不生罪，就有咗法眼，從此受六道萬行連相受啦。未有法眼，還是著相受。不信之後有法眼咧，唔到不信嗰個法眼咧，就離相受行啦。嗱，呢個就法眼，而是世尊如來，不信如來有法眼嘅。須菩薩，依文何？如來有法眼否？咁啊，須菩薩。法身如来里面有没有法眼啊？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有啊。众生可不可以开法眼？可以开。晒墨明锤，言明偏招，他就开法眼啊。晒墨就知无明啊，无明不觉心心晒嘛，都无明业相、能见相、边界相，三个晒墨都除咗啦，无明除咗。無名一隨啊，分分見法身，無名分分見法身，分分見嗰陣時就開佛眼啦。開佛眼啊，言明見照，見到法界啦。所以一陣法界啊，就由呢個佛眼就見到啦。所以法身之後有佛眼，眾生可以開佛眼，眾生都見法身啦。法身之後有佛眼咧，眾生就可以開佛眼啦。嗱，所以。而是世尊如来有佛眼啊，开咗佛眼见佛嘅境界啊，开咗佛眼见菩萨境界啊，开咗慧眼就见圣文严觉境界啊，开咗见眼咧，我咪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恭敬尊重赞叹啊，开咗欲眼咧就见法身如来啊，所以我哋开悟有五个开悟啊，唔系开一个悟。第一個開悟，欲眼見法身如來；第二個開悟，天眼見一切眾生有佛性；第三個開悟，慧眼煩惱不能空；第四個開悟，法眼見智不可實相；第五個開悟咧，就佛眼見佛嘅境界。所以修行從法起用，從法起應咧，開咗五眼啊！開咗五眼咧就～還有冇啊？有冇六眼？冇啊，係五個眼就夠曬啦。須菩薩，以以雲何？而行何眾所有剎？之善剎否？須菩薩，你啲意思如何？行何眾所有剎？有條門正在對面行何？嗰啲剎咧，好似面粉咁細。你話佛知是沙包，佛講唔講係沙包呢？而是世尊，如來知是沙，如來都有肉眼嘛，凡夫肉眼見過沙，如來咪講係沙咯，即係如來知是沙。孫悟空依依問我：而一行何眾所有沙？有如是沙僧行何？是至行何？所有沙數，佛界沙，佛大界如是名為多法。十五座大尖，孫悟空答咗十五座。一個行河沙，所有沙無量咁多。一粒沙，一條行河，無量個行河。一條行河，無量個行河，所有個沙，佛大界，而是名為多法十五座，佛大界好多啊！即係一個佛係一個大界。無量佛無量世界，你將來成佛你肯定有一個世界，而且世界自己莊嚴自己的世界，所以菩薩一定要莊嚴正道成熟有情，莊嚴正道呢我們自己就將來成佛的角度了，我們自知行何沙而是名為多法十五座世尊，因為悟咗道的人呢他有呢個天眼嘛，不但有肉眼，有天眼，有天眼就見到無量嘅世界啦。無量嘅世界咧，後面佢就成至十方之佛， 到呢個世界去探學咧，到呢個世界去採訪咧，到呢個世界去嗰邊咧，咁樣嚟取喺邊個世界好咧，就跟邊個世界學咧。那阿弥陀佛極樂世界是将无量的世界所有的好处集合到极乐世界里面那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又有七宝池，这些世界七宝池它又有七宝池，有八功德水，又有莲花青色净光黄色黄光色色光白色白光，又有今天八好空色应无舍利，周有六时出和马饮，其有烟香五近五力，七菩提分，八正报报分，念法念念佛念法念三。依个阿弥陀佛走咗别个世界，佢个世界咁好啊！我将来成佛个世界都一样，佢发咗个愿咧，所以将来佢成佛世界一样。别个世界啲流离未地，到阿弥陀佛嘅世界流离未地，别个世界以黄金为地，阿弥陀佛咧。佢就莊嚴自己嘅國土係以黃金為地嘅，有啲世界係圓嘅，有啲世界係方嘅，有啲世界係長嘅，有啲世界嗰面係扁嘅，隨你嚟採訪啊！嗱係啊，佢問攞和尚扮道場啊，所以前眾剛嗰個道場嗰啲長翠咧，佢都嚟聚集起佢個道場，佢扮咧全部就唔知扮得幾好嘅。一開始就天王殿，天王殿啊大殿，大殿安分，大殿以後咧藏經樓，藏經樓就發波，藏經樓後邊咧就放正和尚嘅讚波，佛法讚讚波，而且四周都有走廊，落雨都唔會白頭嘅，所以採訪別一個角度啲長趣，就攞到自己嘅角度嚟，所以。而是之行何？所有沙數佛世界而是安佛的世界，一個世界是一個佛，一個佛是教量，不需要兩個佛，一個佛的勢力就能夠教化一個世界，所以佛世界而是名為多法，甚多世尊。既然間有這麼多世界，菩薩開了悟，可以到十方世界來採訪去方孝咧，出自常住莊嚴自己個國土啦。不光衰菩薩，以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觀眾生如來色智，世界莊嚴，只不過眾生莊嚴。如果世界做得幾好，我都壞咗眾生嚟到呢個世界嚟嘅，諗咩咧？呢個世界咯。就得大事啦！自己嗰啲眾生好啊，世界得到莊嚴啊！一個世界幾莊嚴，嗰啲壞人一嚟啊，呢個世界啊，都唔係正常莊嚴啊，變得壞，變得不莊嚴啊！壞人一嚟到最一，又槍又劍又打又槍劍打殺都有嘅，變得個味道嘛～得極樂世界安地得黃金，冇怪人嚟噶嘛！極樂世界嗰面啊，清淨嘅國土，通咗好人嚟嘛！好人嚟啊，亦有你咧行菩薩道啲時候共眾生結緣嘛，所以道眾生嘛，道眾生啊，道眾生嘅來生奇國嘛，因此為我見講，欲得正我就當正其心。隨其心正，國土正嘛。做眾生，做眾生嗰個心咧，眾生嗰個心一正正嘅，就國土正正；眾生嗰個心唔正正啊，國土就唔清正啊。所以做眾生，做眾生嗰個心嘛。咁啊，做咩眾生啊？往生極國咧，咁樣《維摩經》咧，嗬，都對呢個長者講：直心是菩薩淨土，依個直心。自己直要教人直，教人直咧，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淨不自，不遣眾生來生其國，不遣嘅眾生來生其國，心是菩薩淨土， 菩萨圣圣佛寺，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全国，系嘛？菩萨心智菩萨净土，菩萨圣佛寺，唔系小乘啦，大乘众生来生全国。布施至菩萨净土，菩萨圣佛寺，一切能舍嘅众生来生全国。持戒至菩萨净土，菩萨圣佛寺啊！行十善道嗰個眾生來生極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淨不是啊！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極國，那係啊！極樂世界個個都有三十二相，個個都受呢個忍辱咧，受忍辱有三十二相啊！所以忍辱菩薩淨土，菩薩淨不是三十二相眾生來生極國。正信是菩萨净土，菩萨净不是受一切功德众生来生极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净不是不乱众生来生极国。般若是菩萨净土，菩萨净不是正定趣嗰个众生来生极国。啊，有冇？欲取净土，当正其心，随其心正，即佛土净。所以虽然间系庄严嗰个世界。而家有呢個眾生咧，當然啊，一個壞嘅眾生咧，呢個國家就壞；好嘅眾生，呢個國家好；正直嘅眾生，呢個國家正直；難捨眾生，呢個國家就難捨嘛。啊，所以咧，佛告諸菩薩，以多方度度所有眾生，無量無邊咁嘅眾生。眾生咧，你有啲度咧，度眾生邊樣度啊？到十方國土嚟度。若看眾生，每一個眾生咧都有若看眾嗰個心，個個人心唔同，無量無邊咁嘅心。嗰啲心咧，呢個心啊，心不知心啊，佢自己唔知道嗰個心。譬如喊心，唔知道喊心嘅，啊，嗔心佢唔知道是嗔心嘅，嗔心又唔識得喊心，喊心又唔知道嗔心。所以喊心唔可以滅嗔心嘅，嗔心不能滅喊心嘅，喊心你不能自滅啊！佢唔知道噶嘛，有知道就好啦。喊心自己知道啊，喊心自就好啦。佢唔知道是喊心自，所以佢個心就唔肯滅啊。喊心又唔滅嗔心，嗔心唔滅喊心，喊心自己又唔滅喊心，所以眾生嗰個心咧就可耐都唔會滅嘅。有一分鐘，由呢個喊陣事就作業，作業就受生死，生死就有苦，所以眾生咧一見生死嘅苦咧，佢就正啦，佢就求人道嘅啦。未見苦啲時候，佢唔道嘅，所以釋迦牟尼佛知呢個四大法門大過苦大，苦大咧因苦，佢就斷集，斷呢個煩惱嘅集，未有苦啊，就唔肯斷集嘅。行善知唔肯善嘅，因苦就天集，無滅就受道。因此所有眾生，若看眾生咧，呢個心咧係妄心、煩惱心，啊行善知嗰個心，八萬四千層樓嗰個心，覺不自知，唔知道自己咧係塵埃個心啊，邊個知道咧？如來即知。啊！如來就知道，如來點樣去知？法身如來，法身如來有五眼噶嘛？我哋個個都開咗五眼噶，一個眼唔止，五個眼唔止，又有六眼，又有電眼，又有慧眼，又有法眼，又有佛眼，咩都知道啦。所以如來有五眼識意，知道眾生若看眾嗰個心，煩惱心、貪嗔痴嗰個心，如來識意。如來智咧，智得之後又如何咧？哦，即智得之後啊，嗰、那個喊心咧智，嗰、那個喊心咧就滅啦，即得不離智，呢個喊心滅，嗔心嘅智，嗔心嘅智滅，邊個滅佢咧？自己滅自己，佢俾人識損咗自己嘅嘛，佢咪自己又滅咯。喊心嗰面咧，俾如來知道佢是喊心啊，佢唔知道喊心啊，佢知道喊心，如來一覺悟知道佢喊心啦，喊心自己覺悟自己喊心，喊心就滅。 贪心自己觉悟自己贪心，贪心就灭；痴心自己觉悟自己嘅痴心咧，痴心就灭噶啦。啊，所以如来识智，若观中心如来识智，何以故？如来知智心皆离地心，自明为心。何以如来知道佢嘅知道佢个心咧？就佢嗰个心系妄心啊，妄心啊！如来系一个智慧嘛，五眼啊，五眼具足成菩萨，用嗰五眼嚟伴佢咧，识得佢系含尘智嘛，识得含尘智咧，含尘智嗰个心就自灭，自灭咧带嚟悲心，各各自，各各自控，各各自飞，好似水月一样，水月咧自己控自己，好似镜像，镜中镜自己控自己，好似空中花。空中花系自己控自己，好似白梦，梦系自己控自己，边个控嘅？冇人控佢噶，啊，佢自己控自己。所以如来识得自心，自心自控啊，自心自控就皆为非心。自心自控啊，嗰个妄烦恼心一控，就唔系烦恼啊，皆为非心。贪嗔痴嗰个心一控，就唔系贪嗔痴，皆为非心。妄心一空，就唔系妄心，加为非心。非心之心就名为心，离惑就见真，就变得真心啦。离烦恼就变菩提，就变得菩提心啦。离三世见涅槃就变涅槃心。识得非心，识得非心，识得智心非心，非心之心是名为心。呢个就系真心。戒菩提心，就涅槃心，咁啊到中心就咁样做嘅。咁啊能够将中心所有妄心都戒为非心，非妄心自非就变为真心啦。哦，真心一现咧，就见嗰个法身如来，将来来生期个都好人，个个咧知相善人，共会一聚。嗱，呢个你就成熟有情。庄严佛土啊！依家个成熟有情，你唔成熟有情啊！你唔将众生嗰个贪嗔痴个烦恼做得干干净净，贪嗔痴个贪嗔痴啲众生带埋烦恼散到你扩大，你啲啲头痛。知明知未生，所以遮何？何以妄心非心？非心之心，自明为心。非心之心就无心，无心咧就系清净心啊。若果呢个智心唔非咧，非若见智心不非心咧，就变得有心。有心咧就系妄心啦。即系智心非心，就无心自明为心啊。若果智心不非，是名有心，有心就不名为心啦。所以遮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今日咧，知心非心，是名为心啦。好啦，咪教啦，还要讲埋嗰个心不可得。所以遮何就解释意思，须菩提，过去心啊，系妄心啊。妄心不可得，不可得咪真心，真心亦不可得。真心不可得就是真心，一个真心可得咧就麻烦啦，变咗妄心。妄心不可得就好啦，现在咧就变咗真心。即系过去嗰个妄心不可得，过去嗰个真心亦不可得，真心不可得啊！一个真心可得咧。就變成妄心，妄心不可得就變成真心，真妄是同然啊。所以就佛法一後講，無知無明，無知真義，真義係無知嘅，無明係無知嘅嘛。啊，識得無知無明就識得呢個無知嘅真義，識得無知嘅真義就知道無知嘅無明啦。當然啲相山嚟採礦，你見到呢個礦，你見到呢個金啊。見到呢個金就見到個礦啊，金與礦啊同時噶嘛，冇話有人採嗰個礦而無金，無金就唔採啦。 就冇人話採呢個金魚無礦啊，一下子就攞到黃金翻嚟冇礦，那呢個無礦與金，那呢個無金與礦咧？有礦有金，有金有礦，我咪採咗翻嚟之後咧，煉啊！一年呢嗰個礦呢就甩咗啦，嗰個純金就出嚟啦，就害到滿啲人民嘅修行。一修行呢嗰、那個煩惱咧就脱落啦，嗰個真如咧就純潔啦。所以礦亦要煉，你唔煉呢礦不配，金不正啊！害咗滿之後咧，你亦要受，你唔受啊，無名不除。真如不清淨嘛，所以無名一除啦，呢個真如清淨，引致咧過去嗰個心有真有妄，妄心亦不可得，識得妄心非心，啊妄心不可得，真心亦不可得，妄心非心，自明微心，呢個真心不可得，所以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咧亦有真亦有妄啊。貪心咪妄啦，不貪咪真啦，所以現在嗰個心咪妄心又不可得，真心又不可得，真心何可得啊？不可得，妄心咧，妄心無根嘅，先可得。妄心好似衰一樣無根嘅，有根唔叫人妄嘅，妄心無根亦不可得，真心咧，真心亦不可得啊。所以真心可得就變咗妄心，妄心不可得變咗真心，真妄同現，人知咧真就不可得，妄就不可得。嗱，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亦是不可得啊！未來方妄心不可得，滅妄明真，真心不可得，真心不可得，妄心不可得，未來心就不可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不可得。咁樣啊，呢個不可得才真心。因此，過去有個得心禅師，佢就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唔得到嘅。得心禅師係四尊人，佢年紀少就出家啦。方丈王敬光得非常好嘅。人家按佢名字叫做金剛，佢在家姓周嘅。佢就剛正剛得好咧，佢就作一個自戒，金剛境啲自戒作一百遍。啊，可惜佢少咗，我知流傳唔到。佢作一百遍，作一百遍啊！佢就時常咧就自己嚟讚歎自己嘅。啊，佢話無吞巨海。海性不減，用一條毛嚟吞嘅巨海，海性不減。千界喉風，風力不壞。千界咧，一千界喉嗰個風，喉風啊，風力不壞。學以無學，微我自然。佢話：學同埋無學咧，微我自己知道。啊，佢講咁好，講得咁好，義父啊！後面佢哋喺我南方、湖南、湖北啊、江蘇、江西嗰啲地方咧，嗰啲禅師極之人心見性成佛，佢哪裡有高興自定啊？出家義三劫學位義，萬劫學大行，點可以極之人心見性成佛咧？我一到南方去。教其投業，滅其種類，播達佛印。我問佢啊，忽然間啊，出四尊啦，佢咩都唔帶，帶嗰個金剛經嗰個青龍坐頭。有啲人講話，孫悟空係青龍不自然嘅，青龍不自然，孫悟空係點解？所以佢作嗰個字解就青龍坐頭，啊，擔咗青龍坐頭嚟出曬尊。行到湖南呢個瀨陽路上咧，都知我啦。但個冇見好辛苦嘅，又行路從四川嗰邊過呢個長江三峽，行到呢個湖南省，都知我咗。而 见到路上呢有一个婆婆卖呢个油旗，卖呢个点心，后来佢就放下嗰担青龙菜头，就想点心啦。个婆婆问下：问你担嗰担乜嘢？个青龙菜头啊，解咩劲？解咁恭敬？哦，好，我而家问你一句，你答得足，我哋请你食点心。如果答唔足，我别个地方冇事，冇得食。啊！那個先生就說，你問呢？這個婆婆就問了，等我見你後有過去神波德、現在神波德、未來神波德，上代你天天的神啊，答不出來。過去神波德我就沒得吃啦，怎麼過去神？現在的神是波德喎，啊，未來的神波德，你天天的神來吃點心，答不出。但唔知你直頭咧講呢個龍潭，龍潭禪師咧就知道佢嚟啦，知道佢嚟咧就唔俾面佢見，佢就一到花堂見唔到龍潭禪師，佢就講：個九輕龍潭及湖道來，行又不見，龍又不見，呢、這個龍潭禪師神一路有就交出嚟，只趁到龍潭。後面啊，搭上前線冇下崗就自留嚟。依得嚟有一日有一晚咧，後面就侍奉龍潭，聽佛法，聽到成八九千眾，個夜咧只可以翻嚟啦。後面你個搭上前線轉眾出門，外面黑嘅，個外面黑嘅咁啊，呢個龍潭禪師點樣止足？过去之后止足的拿这个电筒的拿这个电单止足，基本上止足给他，他想止龙潭禅师一吹就吹熄了，他马上呢就顶来。龙潭禅师说：止你见过什么道理啊？你顶来，我从今以后我再不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了，是不是？他就不出道，不出道明日呢龙潭禅师正在说法，对大众讲：现在有个汉巧而见智，拿而见智，巧而揭汉，系咪啊？破佛骂祖，至普贤丁上配在咁样，系咪就？大家唔知道边个，即系得翻禅师就出嚟，出嚟嘅时候咧，引佢嗰个。青龍菜刀啊，放在法堂面前，點着燈火，佢話：窮之燃妙，若一頭智械去，折曬地事，只一滴頭已具開，燒就整個青龍菜刀燒咗啦。就我哋現在咧，唔知道個青龍菜刀係點樣講咧，燒咗，燒咗咧咁樣啊，都係芝麻盤啊，嗱，唔得到啲人嘅芝麻盤。智矛盾的智就是那個智就散正的點三十年這樣保養正害，不得到的人就見發生了，發生之後有肉眼、肉眼就現出來了，發生之後有胃眼、有念眼、有法眼、有佛眼，五眼就比較嚴重，發生之後還有四無的面材，有四而二足、五緊五力、七個結八正足，所有無量嗰個寶位從八層嗰條菜，佢治咗三十年。嗱，呢個咧叫過去神波德，現在神波德，未來神波德，得生前至從嗰個地方唔得到。咁咪還有啊？為何要二租？我哋眾方啊，初租就答我：二租為何？三租贊嘆。四租動信，五租盲忍，六租就未能。我哋未能啲資訊嘅。由淡泊宗師，淡泊宗師嚟到我哋眾方，未法嚟求人，求一個法字，即求法字咧。將正嗰個法咧，直依人心見證成佛個法咧，傳俾嗰個法字咧。咁樣啊，在呢個松山少林寺咧，一面面壁。乜嘢都唔做，嗰、那個面都係一個牆壁嚟， เจ้าไปสั่งเป๊กเลยป้าสอนเป็นมีนเป๊กเขาไปสั่งก้าออนก็เหม่งจริงเลยมีนเป๊กพอลงมาตอนนั้นเลยมีนเป๊กก็เก้าหนีนะเอาอะไรมีต้องที่มาสั่งก้อสั่งก้องป้าตีสั่งก้องป้าตีชงหนึ่งเดือนนี้ก็ตักซอยเอาตะเกียงง่ายก็ตกคอซอยเอาจีจีปักตาจีจีเกลียดตกคอขึ้นมาคงร้องจีเก่าหลายสุดปุ่งฟ้าคงจีร้องจีเก่าหลายสุดปุ่งฟ้าจ้องมันจีซีจะมีตันเดียวเลยจ้องจีตรงไหนหยิกจ้องหยิกเก่งจ้องหยิกจีซีจะมีตันเดียวเลยตัดมอตายซีไปเสี่ยวหลังยินพิกเกียนปัดยินอ่ะพอต้องเจ้ายินจริงแต่เจ้าทันกันนี่ก็ตัดมอจูซีทันกันตัดมอจูซีตัดมอจูซีเดี๋ยวแม่กาวเลยแม่ต้องมองกาวเดี๋ยวจะเศร้ากันกาวเลยทำมาพอซิกยินนอนสมุนที่สมุนแสงพิกพอยินตกเขาค่อยเศร้าขายเคยจะเศร้าจิตก็เศร้าขายแต่ตอนนี้ไม่ถังน้อยมึงอ่ะสับยี่ยี่แย่ทีละก็จะจิตหลอกซิเคยจะหลอกซิหลอกจะซิแต่ไม่ทีละทางต่อจิตแรงนะมาตามว่าจูซีตัวว่าที่ทีละที่ละซิแต่เขาไม่แย่กำทันฟูก็ว่าเวียนหัวแจงจีไปคอยตามโรมอนตรงที่จงสร้างตามพระจุชีก็ความจีความหมู่แสงก็มีตัวของยิบหนังตรงผู้ก็แม่ผู้หัง